OK， 那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加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所以今天是认识基督第九章，基督的情感。OK， 我不知道你们在读 这本书之前，大家有没有想过基督有情感吗？有，基督的情感。OK， 或者我们在基督的情感以前，还没有读这章这本书之前，你们的印象大概是什么？ 他会怜悯人啊， 会愤怒。OK， good。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这章里面会讨论的。我们认真看待基督的情感，其实就是认真的看待我们如何做人。我们今天我在网那个 FB 上面看到我以前的一位老师，神学院的老师，他分享说，我们的情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接纳，我们应该要学习接纳我们的情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言语。OK， 这样子来讲，严格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如果因为我们的情感时常是有问题的 ，right？ 时常是失控的或失调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学习接纳我们的情感，这是现代。一直在教会里面，在现代的心理学，你就是要学习接纳你的情感。这样直接讲的话，这并不是按照我们对人的认识、对罪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正确。但是他讲到的，我们的情感的确是上帝创造我们所赐给我们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时常我们的情感失调。但是耶稣，所以。从情感这方面来讲，我们要学习如何做人，我们就应该看耶稣，因为耶稣他没有罪，他的情感不受罪的影响。不止如此，他是无限量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之前讲到人，上帝创造人，人本来，上帝创造人，人本来就是要依靠圣灵的。但是我们现在人堕落之后，就不依靠圣灵。亚当犯的罪也是因为他罪先，他没有依靠圣灵。他没有相信，他不信上帝的话，所以他不顺服。那么耶稣他无罪，他不止他无罪，他是无限量的被圣灵充满，约翰福音3:34。所以我们认识耶稣的情感，他如何表达他的情感，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要如何做人，我们该如何做人。或者说我们的主耶稣其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人的最完美最高的典范。 OK， 本来应该是亚当的，但是第一个亚当堕落，但是末后的亚当他来，他就成了那上帝创造人本来就应该要有的样式。所以在罗马书8:29那边保罗有提到，神拣选我们，神预先知道我们，也预先知道我们怎么样定下有他儿子的样式。 OK， 好。所以情感本身并不是罪，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情感往往是罪，因为它都失调了、失控了、不合宜的反应，或者反应很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不合宜的，对我们周遭的事情有不合宜的反应，就成了罪。但是情感本身，譬如说愤怒、嫉妒、欲望、喜乐，这一切的情感，按照圣经的启示，其实都不是罪，因为这一切的情感都有用在叙述我们的上帝之上。上帝的愤怒，我们就不多讲了，旧约、新约都时常出现。上帝是嫉妒的上帝，是妒血的上帝 ，right？ 所以嫉妒，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罪。 看你嫉妒的内容，嫉妒的对象是什么，那就会是就可能是罪。但是如果你是譬如说 中文有一个叫什么度恶如仇嫉恶如仇那个就不会是罪。 OK， 欲望，有欲望那并不是罪，看你的欲望的对象。 OK， 夫妻之间有欲望这个不是罪，但是在正常的男女关系之外有欲望，这就会是罪。诗篇四十五篇十一节，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念？十一节应该是， 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 羡慕你的美貌，这里那个王是，你们熟悉诗篇四十五篇，王羡慕你的美貌，那个你是谁？大家有想法吗？ Yeah，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或者一般的人会认为诗篇四十五篇就像诗篇十六篇、诗篇第八篇、第二篇、第二十二篇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预表或指向基督的这篇经文。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前面讲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因为王要羡慕你的美貌。在这里诗人他是用羡慕或者思念有欲望来形容神对他的子民的情感。 OK， 其实你仔细想，这其实是蛮惊人的。但是应该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仔细读圣经，不应该会让我们那么的讶异。 OK， 喜乐就不用讲了，这一切的情感都是人本来就应该有的，也应该有合宜的对象，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发出来的正常的正常的反应。所以传道者传道人在传道书里面会讲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怀抱有时。意思就是说这些情感都有它合宜应该要发挥的时刻，甚至是你在合宜的时刻不发挥你应该有的情感就是犯罪。 OK， 所以 Mark Jones 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问题不是我们太情感用事，尤其在我们的改革中里面，我们会说我们不会太诉诸情绪上面的挥泄尤其在敬拜 这一方面，我们比较说我们是很守规矩的，我们是按部就班的，我们有我们的传统。因为其他的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来从其他的教会来在敬拜的时候，特别在敬拜的时候可能过于的情绪上的放纵或者发挥吧，所以我们比较容易会强调说，哎，我们不是靠着感觉，我们不是靠着情感，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所制定的方式，甚至是教会一贯的传统我们做事。但是 Mark Jones 在这边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问题不是现在教会不是太情感用事，而是我们不能够像基督那样情感丰富的发挥。该悲哀的时候悲哀，该喜乐的时候喜乐，该笑的时候笑，该说什么话的时候合一的说你该说的话。 OK，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对那个情感在教会里面的发挥大家有没有什么？这边有弟兄姐妹是在所谓改革中长老会教会聚会，你们对这个有想法吗？ 我们会比较 reserve， 我们会比较保守，是因为我们可能是面对现在教会，尤其台湾教会一个很常现象的某种反应，就是 有些教会就是我们敬拜就是要尽情的敬拜，就是情绪的释放或者情感的释放，敬拜或者聚会都变成一种释放，你就是要人到教会，你就是要让他能够放开来，然后得到 release 或者得到I don't know， 你们都听过这样的，你们没有听过这样讲吗？可以尽情的敬拜宣泄，哦，宣泄，对对对对对对，在聚会的时候或在到教会的时候，这是一个宣泄，可以宣泄，可以尽情宣泄你情感的场合，所以改革中面对比如说洪恩堂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就会说 no no no no no， 我们那样子有点失控了，我们不会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我们的敬拜是有点太自由发挥，也许三峡的不会啊，三峡会弹吉他，然后上面人会带得很火热。 现今的教会的青年人，他们在敬拜，他们看不到就是对神敬畏那两个字，所以他们就是很害怕，少年人这一代就越来越在敬拜方面越少了这两个元素，然后他们就是怕这样子，所以有上了一系列的什么敬拜征战，敬拜战争， 敬拜战争在台湾也有这个用词， 哎，对对对。之前那个林慈信牧师啊，他在那个国语礼拜堂也有上这个课，对，那甚至改革中还有出一本书叫什么敬虔的敬拜，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从这个过程到那个过程，我现在在改革中就是很怕敬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就是尽情的敬拜这样子，因为我怕我的情感太多了而少了对神的敬畏。可是那一天我去参加他们早祷会，这个时候又觉得说他们就是这样子的释放，那又有什么不可呢？我就觉得说纵使我想要抵挡我也没办法抵挡，我自己内心我觉得我也没办法抵挡。 其他人有想法吗？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比较小心的，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人的情感就像宝妈二号吗？还是宝妈一？ 宝妈一号二号。 对，宝妈二号讲的，就是我们人的情感的确是很容易被挑动，可是那被挑动的氛围或者被挑动的内容，不见得是 OK 的，因为现在社会就是刚才那位我的那个神学院老师讲说。情感是神所赐予你的礼物，或者神创造你赋予你的天性，你就应该要学习要接纳你的情感。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情感实际上是被不正确的东西，不正确的对象被挑起来。 还有为了营造情感的反应而有的一些环境，或者一些我们就说教会敬拜的方法，因为为了要引起某种 high 或者某种情绪上的反应而塑造这样子的氛围，就已经是基本上就已经是不正确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对，为了要，因为我们敬拜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得到释放，让人能够得到解脱，或者让人得到，如果那个变成你最终的目的的话，那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因为现在世界上有太多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场合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做得很好。那如果你要学习那个，一个教会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做得非常的成功。但是我们也必须Mark Jones 这边提到的，就是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太情感用事，因为在定义上这样子的敬拜其实不是真正的合一的在发挥或者使用你的情感，你的对象你情感的对象或你情感的内容，而是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独一的真神的时候，这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情感。该赞叹的时候我们的赞叹不够，该惊讶的时候我们的惊讶不够，该悲哀的时候我们不够悲哀，面对罪的时候我们的忏悔是不够。所以这个也许透过今天看看我们基督他的情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情感应该有什么样的发挥。所以接下来这个是岔题，上帝的impassibility 不动情性或者不受情感影响之本性，这个在书里面没有，可是 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忽然想说就像之前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讨论三一论或者基督论一些专有名词，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看一个上帝的属性，或者关于这个上帝属性的教义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已经不多提到，甚至有很多保守甚至改革中的教会会直接否认上帝有这个本性，或者这个教义已经被否定了。 Impassibility 基本上就是说上帝有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就是他有中文的神学书翻译成不感痛性，感受痛苦可是我觉得那个翻译并不是非常的好。 Impassibility 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不受情感的影响通常这个属性，如果你去看16、17世纪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的系统神学，他们会列出很多神的属性，神的纯一性，神的不变性等等等等，但是他可能不太会把那个不受情感性把它列出来。大家就想说为什么没有特别把它列出来，但是几乎每一位神学家都会提到这个，或者在座有谁听过这个属性，神的不受情感影响性，或者不动情性 impassible， 没有人听过。那你如果你们想你们比较熟悉的上帝的属性，这个可能会归在哪一个属性之下？ 永恒吗？ 有点不变，对， immutability。 通常 impassibility 都是归在 immutability 之下讨论，所以系统神学里面他们会有这个概念，可是通常因为已经归在神的不变性之下就不会特别的列出来。 Impassibility 是特别是讲到神是不受情感的影响的。什么意思神不受情感影响？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教义在现代的教会里面不会非常的受欢迎，很多现在的神学家甚至所谓传统会比较保守的神学家他们并不接受这个教义，他们说怎么会说神不受情感影响，圣经中不是都讲神会愤怒神会嫉妒，我们刚刚列出来神会甚至会喜乐甚至会，神就是爱不是吗？你怎么可以说神不受情感的影响？ OK， 所以这样子以这种进入来否认 impassibility 或者不受情感性的这个教义，凸显了一种其实他们并没有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教义，或这个教义到底是在说什么。当我们说神 不受情感，并不是说表示说神是一种至高，完全与世界脱离，没有东西可以打动他，好像是一块石头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好像听起来，很多神学家甚至是误解 impassibility 这个教义，其实是在讲这个。但是其实 impassibility 讲的不是这个，其实是在某种程度来说讲的是正好相反。第一，上帝的情感我把它刮胡，因为我们当我们用人的字眼来形容上帝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说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情感一对一的套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们是属于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讨论他，是因为他赐给，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念直接将人的思想、人的范畴、人的言语套在上帝身上。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说，上帝会发怒，是因为上帝他自己的启示赐给我们，唯有上帝他自己俯就乐意与我们说话，自我启示才能够跨过那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鸿沟。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说上帝的情感，但是我们把它刮胡起来，就是并不是跟我们的情感是一样的。上帝的情感与人的情感甚至可以说是全然不同的。上帝的情感不能够受到外在的因素的影响，你注意我是用不能，这个是跟 impassibility in 不可以我是直接的比较忠实的翻译过来，不只是不受，它是不能够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在这个上面，这就和人的情感定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人的情感定义上就是对外在因素，对你环境上，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有不同的反应，对不对？ Alright? 可是如果我们要说上帝有情感的话，我们就先说上帝有情感，那我们就必须认知上帝的情感是不能够受外在因素影响。那有人就会说，怎么会是这样？难道上帝不会悲哀吗？上帝不会忧愁吗？上帝不会后悔吗？上帝看到人在地上充满了罪行，他就后悔创造人。创世纪提到 ，Yeah， 圣经中的确有提到这样子的字眼，但是 impassibility 讲的是说，在上帝的本质里面，因为上帝就是爱，他的本质就是爱，我们用这个概念来讲好了。他的情感丰盛至完全，已经完全到没有受到外在影响的空间，或者用比较老的神学家的用词。上帝的属性，他们比较不用属性这个字，任何的属性都是上帝的 perfection， 上帝的完美。就情感来说，上帝的情感就是他的 perfection， 就是他的完美。也就是说，已经完美到一个程度，已经丰盛到一个程度，他没有更多加减的空间了，他也不可能减，如果他减了，他就不是上帝。如果他是加的话，就表示说他现在也不是上帝，就是他还有增加成长更多的程度。 OK， 我们看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你必将你生命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就是满足的喜乐，你就是永远的福乐，没有再多喜乐的空间，没有再多福乐的空间，这个概念 OK。也就是说，换另外一个概念来讲，上帝的情感就如上帝其他任何的属性，或者我们要说就如上帝的本性 essence， 上帝他本身是没有潜力和行动之间的差别。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人定义上，我们之所以是受造物，之所以是人，就在任何的层面上面都有一个潜力和行动之间的差别。譬如说阿丹，我今天来用中文对你们讲话，就表示我仍然有潜力可以学另外一个言语，可以学拉丁文。但是这个我会说有这个潜力，可是我并没有，还没有发挥，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变成 actuality， 还没有变成行动或者实践。 OK。但是对上帝来说，他本身就是丰盛，他本身就是 perfection， 他没有潜力和行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上帝在上帝里面没有任何潜力，他已经 full， 已经完美到一个，他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潜力可言。所以神学家会说，上帝他其实就是 pure actuality， 最纯的实践，或者 pure act， 最纯的行动。 OK， 他没有静止和行动之间的差别，他就是，他就是实践， he is。 OK， 这样子来说，神学家，现在的神学家，或者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这样子没有情感的上帝，或者不受情感影响的上帝，因为他们主要诉求的就是，尤其是二十世纪中之后，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自然会很在意，经过二次世界大战，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他们自然会很在意有一位上帝能够认同人的苦难，能够了解人所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他们关于这个 impassable God， 他们会说 no， 你们搞错了，上帝怎么会，我们要有个可以与人同哭泣的上帝。 OK， 你们的这种上帝都是以前的用哲学的概念。小玉，有办法让他们安静一点？这样子的上帝是没有跟不知人间痛苦的上帝，所以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个上帝是能够与人同哭同笑的上帝。但是如果你仔细真的明白 impassibility， 他这个教育所教导的是什么，人真正的需要的是这样子的上帝，就是不受到，已经他的爱已经是完全到一个程度，他的公义是已经完全到一个程度。我用一个程度，就好像是还有更高的程度，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已经不能，他爱不能再爱的更多，他公义不能再公义的更多，他慈悲不能再慈悲的更多。我们需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因为唯有这样子上帝能够拯救人。Okay， 在马拉基书3:6那边他讲到什么，前面列出以色列人所有的不忠实，你们背叛了你们的上帝，然后马拉基书3:6先知说，因为我耶和华上帝是不变的，所以你雅各的子，雅各的后代才有得救，才得救。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的情感是不受到，已经没有，他的爱是这么的丰盛，不会因为我们人或者受到外在的行为或者时空处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如果他定义爱你，他就是爱你爱到底，只有这样子上帝才能够拯救你。否则的话，如果他是要看到外界的外界影响的上帝，你也许会得到一个可以与你同哭同笑的上帝，或许，但是这也是一位会改变他心意的上帝，会看着你然后对你发愤怒，然后说啊，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 impassable God， 我们一旦了解这 impassible， 不受情感影响这个教育，它是真正教导的是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只有唯有这样子的上帝，是我们要的上帝。所以在经文中形容上帝情感的文字，如愤怒、嫉妒、后悔、喜悦等等。我们之前已经有个这个概念，因为上帝只有一个属性，来严格来说，上帝就是上帝。但这属性对我们来说有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面，我们会经历上帝属性不同的层面。在不义的状况之下，人理当应该经历上帝的愤怒或上帝的嫉妒。 OK， 他的子民行出讨他喜悦的事，自然应该期望这个会得到上帝的面会朝向他。 OK， 当上帝的子民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可以期待我们会领受到上帝的不悦，上帝会掩面等等等等。但是这一些都是上帝的属性，譬如说公义，在不义的情况之下就是以愤怒发展出来， right？ 在人有所需要的时候是以怜悯 发表出来，在对他的子民的时候是以上帝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样子表达出来。所以经文中来形容上帝情感的文字，并不是说 那是并不是说上帝会受到他的本质会受到我们人所做的或不做的，好像是受到外在环境的牵动，像我们会受到外在环境的牵动，而是说在不同的时空处境之下，我们经历上帝这全备自足完美的本性所产生的用词。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关于 impossibility 这个教义，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一种，人已经变成一种情感化的动物，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现在，尤其是60年代之后，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最近五六十年，人已经有一种倾向，人是被自己的，人是被你的情感所定义，就是你的情感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impossibility 这个教义在这种处境之下会相对来说不受欢迎。第一个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教义到底教导的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对神的属性的认知实在是太薄弱了。但是这个如果你仔细去思想，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其中有很多的奥秘，他是如果他是爱，他就是完美的爱，他是怜悯，他就是完美的怜悯，他是公义，他就是完美的公义，他的愤怒是全然圣洁公义，可是也是完全的愤怒。这样子的上帝才是圣经中的上帝，也真的是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也是值得我们赞美仰望的上帝。很有趣的是，关于 impossibility 这个 doctrine 的书，写这个书的最近几年出的。我想到有两个人，一个人的名字叫他的 last name is Renahan， 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应该翻译成中文，叫做 Samuel Renahan。另外一位是James Dolezal， 这两位都是改革中浸信会的神学家。OK， 但是他们写的改革中浸信会，我们长老会和浸信会在有些地方会看法不同，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所有的教派之中跟我们的最相近的可能是改革中浸信会，他们的 Doctrine of God 有些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有些是非常非常烂的，譬如说是 Wayne Gooden， 古德恩。 OK， 但是这两位如果你们想要读他的之后我可以传给你们他们的书名，尤其是 Renahan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 impossibility， 专门写这个不动情感性。 OK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所以基督身为道成肉身的末后亚当，他就成为我们效法上帝本性之完美蓝图。所以上帝的本性要如何在受造物身上发挥出来，上帝的本性或者上帝的形象如何在人身上，我们如何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就必须要看那本来就是上帝 image 上帝形象的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特别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保罗会说你们要效法上帝， right？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我们怎么效法上帝？彼得他讲到说，我们是有份于上帝本性的。我们怎么有份于上帝的本性？我们要看基督他如何，因为经文讲，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而他就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有罪，而他完全无罪。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那里，那边讲到，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OK， 他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欧文讲到这两节经文，他说 我们的主他经历了软弱，经历了悲哀，经历了苦难，而且都是按照他的人性，在试探之下经历了软弱、悲伤和苦难。他试过，他尝过，他经历了，他感觉到，所以他就永远不会忘记。欧文讲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十八节，因为他道成了肉身，所以他经历了这些，所以之后他就永远不会忘记。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基督他必须经历情感，才能够成为我们慈悲的大祭司。因为上帝是全然的慈悲，可是他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因上帝他是全然圣洁，可是他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但是如果上帝道成肉身，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就可以用经文来讲，从苦难学习顺服。习完美的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他需要从苦难学习顺服，经历这一切，经历软弱、悲哀、苦难，就得以完全。经文讲的，经文这么说的，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到九节。所以那原来不受情感影响的，成了大声哀哭的，成了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的。Okay. 那完全完美的，所有的知识都丰丰富富存在他里面的，因所受的苦难而学习了顺服，而得以完全。也因为如此，所以凡顺从他的人就是我们，就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十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思想不动情感性，或者不受情感影响这个本性。因为唯有你仔细的去想这个，你才知道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那完全已经自满自足，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喜乐，居然在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不只是经历我们经历的，他经历的 extent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他经历的程度远远超过你我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所经历的。如果我们经历痛苦，他经历的痛苦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Okay. 如果我们有悲哀，他所经历的悲哀，如果我们有经历被朋友背弃，他所经历的背弃，他所经历的被遗弃，是永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他既然成了人，他就替我们经历了这一切。可是唯有你想起他是上帝，而他原来是一个 impossible God， 然后成了一个会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大祭司，我们才真正开始有一点概念，神对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OK， 关于这段岔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得以完全，这个完全通常是以 mission， 他的任务来讲，他的任务，救他的任务，完全并不是，特别不是讲，因为他已经是无罪的 ，right？ 但是得以完全，因为前面因为顺服，就神所差给他的任务，他必须要做的才是完全，对。 就意思是说，他其实就是为我们完成。 对啊，是为我们完成，所以为了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看到这两段经文，希伯来书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如果你开始有这个 impossibility 的概念，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对它的领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如果你要的上帝是本来就是哦，他会受到人的影响，他可以跟我们哀哭，你在读这两节经文，道成肉身对我们的意义其实就没有怎么样啊，你懂我意思吗？ 好，我们再讲，如果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段，所以 Richard Muller 他是现在神学家，研究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改革中神学的一个泰斗。他讲到现在的神学家否认impassibility 这个教义，因为说上帝怎么会没有情感，上帝怎么会不受外在情感的影响。他讲的很好笑，他是说他们这样子批评不是只是一个在鞭死马，你知道有一个就是 beat the dead horse， 就是好像这个议题已经被人家讲到很多了，然后你还要在那边抽死马。他说这其实他们更不是在抽死马，而是根本就在抽一匹不存在的马。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当现在的神学家在批评 impassibility 的教义，他们根本批评错误了，因为他们根本搞错了这个教义本身的内容，根本就没有批评到。他们以为这个教义是在说上帝是没有情感，上帝是完全无动于衷，这个教义反而是讲的上帝的情感丰盛到是已经是完美，就是完美的，而不受外在的影响，是这样子。对，所以讲到基督的怜悯，我这边列出一个 B.B. Warfield 他写的那个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The Emotional Life of Our Lord， 我们主的情感生命。他这篇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成中文，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不过真的应该翻译成中文，因为并不是很长，大概是讲述我们主的情感，大概是讲的最好的。你看那个这本书的第129页，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讲到我们在开始讨论的时候有讲到我们主在无论何时任何处境之下，他所表达的情感都是最完美的，也就因此他的情感可以成为我们的典范或者模范。他说对耶稣来说，如果他喜乐，他不只是喜乐而是大喜乐，不是困扰而是愤慨，不是片刻的同情而是最深刻的怜悯与慈爱，他不是只有表面的烦恼而是极度的悲伤，悲伤以至于死。这些情感却从来没有来主宰他，他是 totally in control， 不是情感来主宰他，而是他来主宰情感。OK，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放纵，我们要释放的时候，那个不应该是我们情感，我们不应该让情感来主宰我们。OK， 耶稣的情感从来没有 out of control， 从来没有失控。那我们也应该，那应该是我们的方向。现在人太多，好像那种释放情感，要让你的这样释放出来，其实就是你不要去约束你的情感。OK， 但是那似乎是有，似乎是并不是非常的正确。我们看基督的怜悯，Mark Jones 提到，耶稣一生都在神的塑造之中。或者我们要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上一章应该是上一章讲到的，耶稣一生都在圣灵的塑造之中，神透过他的圣灵在塑造我们的主得以完全，好叫他可以执行他大祭司的职分，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身为祭司，他就必须忠信忠实，他就必须怜悯，这是他祭司职分的要求。因为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是不是因为只是他一个人进去或者他有特权，他进去是他代表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进去，他披戴的，在肩上披戴的，在胸上披戴的12颗宝石，然后肩上披戴以色列人12个族的名字，是他是代表上帝的儿女进去的，所以他必须忠实，他必须有怜悯。如果他要有怜悯的话，大祭司的怜悯不是神本质上面的怜悯，他就必须成为人，他就必须顺服学习经历苦难以得完全。我们看到在经文之中，我们的主怜悯人，他怜悯人的身体和灵魂， 马可福音第六章，或者那个五饼二鱼的，他看到人没有东西吃，他关心他们 ，right？ 但是在之前，他先喂饱他们的灵魂，先教训他们 ，right？ 身体和灵魂，也就是他怜悯的对象是整个人 ，OK？ 他认真的看待要爱他邻舍的诫命。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耶稣对我们下的每一条诫命，他自己都遵守，没有例外。因为为什么？因为时候成熟了，他出生于女人，且生在律法之下，他自己必须要守律法，一次也不能退后，一次也不能不顺服，否则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就不是那无罪的羔羊。他如何守他自己对我们所下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想说什么？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接下来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Right？ 他其实在讲什么？你们的爱心要比这个更大。 Why？ 因为老约翰之后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彼此舍命。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主是为谁舍命？我们是他的朋友之前，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我们是他的什么？敌人。我们都是心智邪恶行为与上帝为敌的人，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人。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会讲说什么？我们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他看我们值得死，他的爱心，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这样子吗？罗马书五章八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所以他认真看到这个爱他邻舍的诫命到一个程度，他死在十字架上。OK， 然后我们再思想，那怜悯人的自己却不得怜悯，因为如果他得怜悯，我们就不得怜悯。如果天父在十字架上说啊，够了。你不要不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叫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把他取上天。那你我没有例外，有一天我们就必须自己上我们的十字架，是啊。那怜悯人的他自己不得怜悯，希伯来书十三章，我必不撇弃你，也不遗弃你，这是主上帝对我们的应许 ，right？ 但是我们的主他自己有没有得到这个应许？没有 ，right？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是我们永远在生之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个被离弃的那个呼喊、那个呐喊。可是我们必须认真的看待，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因为如果我们要在某种程度了解那个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就表示有一天我们自己要在十字架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既然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有一个确知：我们以后不用喊，因为他喊，因为他不得怜悯，所以我们得怜悯。Okay？ 好，我们到这边。可以休息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所以如果Mark Jones 有提到，我在这个大纲里面提到说，如果大家刚才也有讲到，当我们思想基督的情感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基督的怜悯，这一点都没错。之后彼得会讲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他周游四方行善，医病，赶鬼， 行善行好事，他是蛮有怜悯的。所以如果你要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主，的确怜悯在所有的形容词里面是非常合宜的，他是忠实怜悯的慈悲的大祭司 Merciful Priest。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